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准备测试数据。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进入测试数据准备这个新的系列了。我会用四篇文章和你详细探讨软件测试过程中关于测试数据准备的话题。我会依次分享测试数据创建的基本方法、测试数据准备的痛点、自行开发的测试数据工具，以及目前业内最先进的统一测试数据平台。你我都非常清楚，测试数据的准备是软件测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无论是手工测试还是自动化测试，无论是 GUI 测试还是 API 测试，无论是功能测试还是性能测试，都避不开测试数据准备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测试工程师，那就非常有必要深入理解测试数据准备的方法以及他们各自的优缺点、适用场景了。今天我们就先从测试数据准备的基本方法开始吧。从创建测试数据的维度来看，测试数据准备方法主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通过 GUI 操作生成测试数据。第二，通过 API 调用生成测试数据。第三，通过数据库操作生成测试数据。第四，综合运用 API 和数据库的方式生成测试数据。这时，相信你已经回想起我曾在第15篇文章《过不了的坎》聊聊 GUI 自动化过程中的测试数据中，从创建测试数据的维度和你分享过这些内容。这次的分享只不过是多了通过 GUI 调用生成测试数据的方法。其实我在第15篇文章的分享内容只是简单的介绍了 GUI 测试数据准备的方法，并没有详细展开。事后你可能也觉得不太过瘾，想知道一些更深入、更细节、更贴近业务场景的测试数据准备知识，所以也就有了今天的这次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开始吧，一起聊聊这四种测试数据准备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方法，基于 GUI 操作生成测试数据。基于 GUI 操作生成测试数据是最原始的创建测试数据的方法。简单的说，它就是采用 end-to-end 的方式来执行业务场景然后生成数据的方法。比如你想要测试用户登录功能，那么首先就要准备一个已经注册的用户，为此你可以直接通过 GUI 界面来注册一个新用户，然后用这个新创建的用户完成用户登录功能的测试。这个方法的优点是简单直接，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复杂性，而且所创建的数据完全来自于真实的业务流程，可以最大程度保证数据的正确性。但是该方法的缺点也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这四个方面。第一，创建测试数据的效率非常低。一是因为每次执行 GUI 业务操作都只能创建一条数据，二是因为基于 GUI 操作的执行过程比较耗时。二，基于 GUI 的测试数据创建方法不适合分装成测试数据工具。由于测试数据的创建是通过 GUI 操作实现的，所以把这种数据创建方法分装成测试数据准备工具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开发 GUI 自动化测试用例。无论是从工作量还是从执行效率来讲，把基于 GUI 操作的测试数据创建方法分装成测试数据准备工具都不是最佳的选择。第三，测试数据成功创建的概率不会太高，因为测试数据准备的成功率受限于 GUI 自动化执行的稳定性，而且任何界面的变更都有可能引发测试数据创建的失败。第四，会引入不必要的测试依赖，比如你的被测对象是用户登录功能，通过 GUI 页面操作准备这个已经注册的用户，就首先要保证用户注册功能没有问题，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鉴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在实际的测试过程中，我们很少直接使用 GUI 操作生成测试数据，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比如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可以创建正确可靠的测试数据时，我们才会使用这个方法。而且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基于 GUI 操作生成测试数据的方法一般只用于手工测试，因为自动化测试中使用这种数据准备方法基本相当于要开发一个完整的 GUI 自动化测试用例，代价太大。那我为什么还要介绍这个方法呢？其实这个方法最重要的应用场景是帮助我们找到创建一个测试数据的过程中后端调用了哪些 API 以及修改了哪些数据库的业务表，是通过 API 调用生成测试数据以及通过数据库操作生成测试数据这两个方法的基础。测试数据准备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 API 调用生成测试数据。通过 API 调用生成测试数据是目前主流的测试数据生成方法。其实 当我们通过操作 GUI 界面生成测试出去时，实际的业务操作往往是由后端的 API 调用完成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直接调用后端 API 生成测试数据。还是以用户登录功能的测试为例，我们通过 GUI 界面注册新用户时，实际上就是调用了 Create User 这个 API。 既然知道了具体要调用哪个 API， 那么我们就可以跳过在 GUI 界面的操作，直接调用 Create User 生成已经注册的用户这个测试数据了。为了避免在创建测试数据时过于在乎实现的细节，在实际工程实践中，我们往往会把调用 API 生成测试数据的过程分装成测试数据准备函数。那问题是，我怎么才能知道前端用户注册这个操作到底调用了哪些后端 API 呢？这里我推荐三种方式。第一，直接询问开发人员，这是最直接的方法。第二，如果你有一定的代码基础，可以直接阅读源代码，这个方法也可以作为直接询问方法的补充。第三，在一个你可以独占的环境上执行 GUI 操作创建测试数据，与此同时监控服务器端的调用日志，分析这个过程到底调用了哪些 API。通过 API 调用生成测试数据的方法，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可以保证创建的数据的准确性，原因是使用了和 GUI 操作同样的 API 调用。第二，测试数据准备的执行效率更高，因为该方法跳过了耗时的 GUI 操作。第三，把创建测试数据的 API 调用过程分装成测试数据函数更方便，因为这个调用过程的代码逻辑非常清晰。第四，测试数据的创建可以完全依赖于 API 调用。当创建测试数据的内部逻辑有变更时，由于此时 API 内部的实现逻辑也会由开发人员同步更新，所以我们依旧可以通过调用 API 来得到逻辑变更后的测试数据，而这个过程对于使用者来说是完全透明的。但是该方法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其缺点主要表现在一，并不是所有的测试数据创建都有对应的 API 支持，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通过 API 调用的方式创建，有些操作还是必须依赖于数据库的 CRUD 操作。那么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在测试数据准备函数中加入数据库的 CRUD 操作生成测试数据了。第二，有时创建一条业务线上的测试数据往往需要按一定的顺序依次调用多个 API， 并且会在多个 API 调用之间传递数据，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测试数据准备函数的复杂性。第三，虽然相比于 GUI 操作方式，基于 API 调用的方式在执行速度上已经得到了大幅提升，并且也可以很方便地实现并发执行，但是对于需要批量创建海量数据的场景还是会力不从心。因此业界往往还会通过数据库的 CRUD 操作生成测试数据。我们再一起看看测试数据准备的第三种方法，通过数据库操作生成测试数据。通过数据库操作生成测试数据也是目前主流的测试数据生成方法。这个方法的原理很简单，就是直接通过数据库操作将测试数据插入到被测系统的后台数据库中。常见的做法是将创建数据需要用到的 CQ 语句分装成一个个测试数据准备函数，当我们需要创建数据时直接调用这些分装好的函数即可。还是用户登录功能为例，当我们通过 GUI 界面注册新用户时，实际上是在后端调用了 Create User 这个 API， 而这个 API 的内部实现逻辑是将用户的详细信息插入到了 User Table 和 User Role Table 这两张业务表中。那么此时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User Table 和 User Role Table 这两张业务表中插入数据，然后完成这个新用户的注册工作。这样做的前提是你需要知道前端用户通过 GUI 操作注册新用户时到底修改了哪些数据库的业务表。这里我也推荐三种方式。第一，直接向开发人员索要使用到的 CQ 语句。第二，可以直接阅读产品源代码。第三，在一个你可以独占的环境上执行 GUI 操作产生测试数据，与此同时监控独占环境的数据库端业务表的变化，找到哪些业务表发生了变化。通过数据库操作生成测试数据的方法主要优点是测试数据的生成效率非常高，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创建大批量的测试数据。当然这个方法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很多时候一个前端操作引发的数据创建往往会修改很多张表，因此分装的数据准备函数的维护成本要高得多。第二，容易出现数据不完整的情况， 比如一个业务操作实际上在一张主表和一张副表中插入了记录，但是基于数据库操作的数据创建可能只在主表中插入了数据，这种错误一般都会比较隐蔽，往往只在一些特定的操作下才会发生异常。第三，当业务逻辑发生变化时，即 SQL 具有变化时，需要维护和更新已经分装的数据准备函数。接下来我和你聊聊测试数据准备的第四种方法，综合运用 API 和数据库的方式生成测试数据。目前在实际的工程实践中很少使用单一的方法生成测试数据，基本都是采用 API 和数据库相结合的方式。最典型的应用场景是先通过 API 调用生成基础的测试数据，然后使用数据库的 CRUD 操作生成符合特殊测试需求的数据。所以你会经常看到很多的数据准备函数中既有 API 操作又有数据库操作。我们以创建用户为例，和你分享一下如何综合运用 API 和数据库两种方式创建测试数据吧。假设我们需要分装一个创建用户的函数，这个函数需要对外暴露用户国家和支付方式这两个参数。由于实际创建用户是通过后台 Create User API 完成的，但是这个 API 并不支持指定用户国家和支付方式，所以我们就需要自己分装一个创建用户的函数。自己分装用户创建函数的方法，你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思路实现。首先，调用 Create User API 完成基本用户的创建，然后调用 Payment Method API 实现用户对于不同支付方式的绑定。其中 Payment Method API 使用的 User ID 就是上一步中 Create User API 产生的用户 ID。 最后通过数据库的 SQL 语句更新用户国家。在这个例子中， Create User API 和Payment Method API 只是为了说明如何综合运用 API 的顺序调用，而其具体参数并不是我要参数的关键内容，所以我并没有和你详细说明这两个 API 参数、实现方式等问题。另外，我在最后一步中综合运用了数据库的 CRUD 操作，完成了创建测试数据的全部工作。这就是一个分装测试数据准备函数的例子了。现在，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从测试数据创建的角度和你分享了准备测试数据的四种方法，其中基于 GUI 操作生成测试数据是最原始的方法，但是效率很低，而且会引入不必要的依赖。通过 API 调用以及数据库操作的方式生成测试数据是目前主流的做法。通过 API 调用的方式具有数据准确度高但是创建效率较低的特点，而通过数据库的方式具有创建效率高但是维护复杂度也高的特点。所以在实际项目中，业界往往会综合采用 API 和数据库的方式生成测试数据，即通过 API 调用生成基础数据，然后使用数据库的 CRUD 操作进一步生成符合特殊测试需求的数据。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目前我们需要创建的测试数据并不仅仅局限于数据库，很多时候还要创建消息队列里面的数据。你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这类测试数据吗？你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感谢你的收听。